经开始迷失我的原本理由，没有什么我是不可以。 Every time you pass me by, every sparkle in your eye, 心跳转不是要停下来，爱情好像灯火台，因为你亮起来，闪亮到下一个年代。 Please please I don't wanna play with another, I'm pretty and too much in love。我可以阴天晴天每天都是星期天，你可以快活没有极限。

在在娱乐圈不断有人拿房祖名和柯震东相比，就在上个月呢还有人比较，在吸毒被抓前，房祖名谈的最多的话题就是不沾父亲的光，在丑闻翻之后呢，他的关键词又变为转型幕后，但是显然龙太子辜负了人们对他的种种遐想。接下来的时间段呢，我们要听到小人物的大愿望，真心真意过一生，许巍《曾经的你》。 醒来的一天，终于打烊，加热好的便当，是时候尝一尝，都一样，味道每天都一样，发呆在想，明天是否出太阳。时候喜欢游荡，走进几家商店，但纯粹逛一逛都一样，回家的路都一样，可我都在想买一间属于我的小套房。人物的大愿望，谁借我孤寂闯一闯，说出来想分享，却被别人笑我妄想。多少人物的大愿望，有一口气都会紧张，好害怕那天如不付出就会被点当。 时刻刻忙算计，谁知算来算

温暖传真。每一次难过的时候，就独自看一看大海，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，有多少正在醒来。让我们干了这杯酒，好男儿情怀像大海，经历了人生百态，世间的冷暖，这笑容温暖纯真。 我们知道全世界不会计较所谓三观正确的是家里人。成龙去年谈及儿子的时候呢，总是在强调他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，应该对自己负责任。但是实际上，成龙当大哥的时候给人看的是他的面子，作为爸爸才能够被人看出他的里子，这是人之常情。面子怎么能有里子重要呢？ 总会惊醒自己的眼，掀开没有你的明天，露台下不肯回家的麦田，偷看照片中你我的欢颜，谁不曾为了情感肠寸断，苦望不尽世事如孤单恋，早就明白可我心如不甘，只想找个人陪却如此的难。

想象爱情犹如一艘船，随着风，你再多勇敢也靠不了岸，把心交给海洋去保管，让它带你找寻海港的温暖。 在心中我苦我能懂，绝不让一步把自己逼疯。你很想知道谁盗走他的梦，我们都会失控，有人强也是不放松。如果忘了初衷，最后挣到手也没用，感觉自己像面对个黑洞，多努力几度回应都失控，除非自己想通，挣脱这场作弄。你为谁拔河， 别人之间计较特别可 爱，爱恨在拉扯， 男人的错很快不记得， 感情怎么分的，怎么曲折都等他选择，你真的

香港影圈的大佬向华强、向太可以大谈周润发、周星驰，但那都是别人的，自己家儿子想出红却无计可施。成龙捧房祖名，向华强捧向佐，就和眼下王家卫捧亲生儿子摆渡人一样，利益相关者站队齐送，我喜欢广大人群众可以不给面子，集体拿一星。 也许我可以用一种最温柔的想象，让自己不再忧伤。两颗心才不孤单，三生三世长，一见钟情不隐藏。两颗心才不孤单，三生三世我都会守在有你的地心房，让一切变得简单。靠在你的臂弯，感觉你的胸膛，梦想就在不远的地方。一见钟情不隐藏，两颗心才不孤单，三生三世也不会觉得漫长。一见钟情不隐藏，两颗心才不孤单，三生三世我都会守在有你的地 说到房祖名，他个人微博呢停留在吸毒释放后的那条重新开始，贴了两张照片。有人说人们凭什么要去关注第一张呢？无非因为第二张不太好。儿子何时才能有自己的未来呢？大概得到只留下第一张照片时没有父亲在侧，却带着隐隐的父爱独自出发。 海口字典没入过，恋人早去看英雄，把爱意当明月，明月为你赶往乐阙，默默遮住你泪眼，世界毁灭没看见，用纸大白去冬天，旧的情侣表我不会一见，他的手很颤抖，结局否是太平忙乱再重写，这一切停止在台风席卷来的夜。我向你跨下海口，请为你抵撑不过冷却以后，千年后，万年后，爱痛到依旧，对着的老人哀求，转不到爱人那头。 别后，我眼泪的要流。 海口字典没入过，名人早去看英雄。狂奔爱一旦明月，明月为你难忘的春，默默占住你泪眼，世界毁灭没看见。可是大白去冬天，就那情侣表我不会一见，太深很想的结局是在冰漫乱再出现。这一间一直在台风席卷来的夜，我想你跨下海口，心为你一阵如果风吹后却你后问你后爱痛的依旧，我找个老人海口穿不到爱人那走，我不能手还紧跳到别后我想泪的要流。 你已经不在身边， yeah. 每一个女孩都期待， 每一个女孩 都爱人爱不受伤害。 我对你的爱，我不明白，何时变成了依赖？ 都期待你有爱 ，Never say goodbye， 不要再分开。 I never make you cry， I treat you right， feel the love and close your eyes， baby。 期待拥有爱，能够被人爱不受伤害。 我对你的爱，我不明白，何时变成了依赖？ 都期待不期待有爱 ，Never say goodbye， 不要再分开。 想让你明白，对你的爱就像深深深的海。眼泪，自己那么用心，那么投入，到底为了谁？你总是说不必太过，太过在乎谁？这样只会令到自己越来越累。每天醒来，我都告诉自己要少爱你一点，好让离开那天自己可以好好过一些。可是，一天不见，我就在原地梦见你好几遍。醒来的时候，才发现你已经不在身边。 No.

几千言语，有一天宿命会老去，还好谢谢有你。在你眼中 I see the better in me, cause I can smell a little more, sing a little more, feel a little more when you made me. 说好了要为幸福一天天地练习，醒来 a little more, love myself a little more, 要学会更加善待我自己。为你我变成了 better me。 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氏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，感受视觉和味蕾的双重刺激。消费即赠汤品一份，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516111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。